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啊，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咁上一节咧讲好多啲创业板嘅陷阱啦，即系我好少买创业板嘅。阿牛，你有冇买过创业板啊？ 我都唔知嗰边系创业板， 八字头嗰啲啊，你买过啦嘛？ 买过。 咁你唔好讲 number 啦， 收到嗰阵收到风咁估噶嘛？试过有一次就系话，喂，因为我直头有人即系 insider 啦，系咪先？ 系啦，见 到佢，咦，好似好大动作喎、啊，话俾你听，大动作，我梗系一谂住独家啦，嗰阵自己就去买啦。算啦，我結果咪先。仲有個同事，嗰頭就有啲同事咧，都係見到啊。佢本來打緊只撈啊，冇埋啦，真係啊。 嗱，千祈唔好講 number 啊。 啊，唔講得啊。 嗱，通常都係咧，你通嗱第一轉你應該賺到錢嘅。 係啊，似 係啦。第二轉咧，你就輸到唔知去咗邊嘅。 係， 通常都係咁樣。 係， 佢實會俾個甜頭你嘅。 即係點解咧？即係如果啦，咁講啦，創業板其實可以買㗎喎，音樂盒睇下邊個走得快㗎啫。 好多人都好似你咁諗，總之我覺得我會走得快，你總之一定有一陣會升㗎嘛，係咪？如果唔係點跨人入局啫，你下下都跌係咪先？ 係咯。 咁個個都會十個有九個會覺得嗱，升嗰下咧我就會走㗎啦。 嗯。 啊、我唔會貪心嘅，個個人都話自己唔貪心嘅。 係。咁我奶嗰次就係咁樣嘅，就係、是有甜頭啦。 系啦， 咁跟住加夹搭啦，张集 就 系 啦， 系啦，夹搭都仲有甜头嘅，跟住佢今时今日就已经 OK， 已经当冇事发生啦。 唔系啊，我结咗婚啦，同嗰只股票结咗婚啦。 何止生埋仔都得啊，真系 生埋仔 真系，你当系仔好过。 放又唔系，你唔放又唔系啊，而家最 系啦，最惨就呢啲，你放咗咧。即係本來可，譬如係你拎咗開頭拎個10萬人出嚟買，你而家放咧可能收翻幾千蚊，咁你放又唔 係，放又唔 係，咁呢啲就係啱第一次咁講啦，啲股數不斷咁增加嘅問題啦，因為啲股咧就哇咁樣無端端，我買嗰陣時得嗰3億股喺條街嗰度，而家突然之間有30幾億股嘅，咁、你發覺你放都已經係冇意思啦，咁好多好多啲例子啊，牛， 即係如果繼續持有咁點睇咧？ 咁你咪同佢鬥命長咯。 我唔夠佢命長喎，應該 唔夠噶。 OK， 唯有咁你等佢咩收埋個殼啊、賣盤啊，咁跟住有個大陸佬收咗佢，跟住升上去爆上去咯。 都有機會會爆嘅。 有機會嘅， okay， 等唔等到嘅 啫。即係就鬥命長啦。OK， 係啦，鬥命長咧就係、是、創業板有樣唔好。咁如果你話揾大陸佬要買殼嘅話，佢買都買主板啦。 嗯， 你就唔會買個八字頭噶嘛。 但係唔係噶，好似話 係 個門檻好似低少少噶嘛。錢都少低少少噶嘛？ 你對於國內啲人嚟講，錢係咩啫？ Okay, 你三億買隻菜板，我五億買隻主板，多兩億啫嘛。 OK， 係嘛？ 有錢人啦，即係咁講啦。 係咯，咁佢有錢嘅，佢三億又係嗰嚿錢，五億又係。 都識一啲有啲人啦，其實你阿葉尊你識，係隨時身邊嗰人，我有隻菜板但係賣唔出喎，咁樣 嘅。係㗎、 啊，因為正學嚟咁樣。 因為股數多咯，又係。嗯、股数多咯， 即系咪喂咁样咧？即系话，譬如我想楼，我有一只菜叶板啦，楼阿姚尊啦，咁啊，譬如我话嗱，你咧就攞五千万出嚟， 系， 我价钱我唔知噶， 我记得你讲系， 啊一亿啦，一亿啦，但系街货咧出边都有一亿嘅， 系， 攞多一亿出嚟就收埋啲街货， 系， 永远啲街货永远都收唔完噶嘛，即系你可能佢一亿唔够啊，唔好意思，攞多五千万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抬高个股价再收購啦，你越收就越收唔晒。 嗱， 抬到好高啦，咁跟住，因為當然啦，有啲人就嗰頭先至放，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困難嘅方法？ 其實有好多嘅，有千千萬萬種嘅方法嘅，咁但香港嘅有道好處、 嗯、 就係、是、你唔使收曬你唔使收曬，你收 51% 都得。 係啊，但你而家收咗 51%， 人哋有 49%， 其實某程度佢都操控到你個股價㗎嘛。 佢都可以懟死你嘅。 係一樣懟死你。 佢都可以懟死你嘅。咁但係對於即係呢幾年裏面呢啲國內啲大陸佬嚟講呢，佢又唔會理㗎嘛。 嗯、 但總之我買咗先。 嗯、 啊。我都叫做擁有咗先。嗯、OK。咁後面嗰 49% 呢，就後面慢慢同佢計數、 嗯、 慢慢先算。咁但係呢，作為股東嚟講，你陪佢坐喺度嘅話呢，咁佢又慢得喎。即你又想急，咁你想收錢走㗎啦嘛，咁而家又喺度鬥磨㗎啦、啊、你又覺得佢就會慢慢嚟呢就踢高個價，咁但係呢佢又真係得慢得滯，咁你又喺度鬥磨一年就復一年，一年又復一年呢，咁真係鬥磨㗎啫。 係囉，咁即係其實冇可能升得到㗎嘛，照計，因為如果你 好難升， 你攞 51%， 你出面有街貨，可能有個大另外一個大股東係持有49嘅，喂，你根本就炒唔起佢。係 啊，你又要同唔同佢搏嘅啫嘛，嗰 49%， 即係你又唔知係咩人咧，係、嗯、咪可能散曬又得。 哦，有可能係賣俾佢嗰個啦。 係啦，原來散散地中間，原來佢哋係關聯人士嚟嘅。 特登唔出聲咁樣。 特登又唔出聲嘅又得，即係再恐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嘅。 咁其實嗱，即係咁嘅古仔會咁樣話，喂，咁樣大家冇聲，咁個大陸佬係有錢佬大陸佬。买嚟做咩？佢买嚟做咩先？ 冇嘅。 佢又唔可以，即系佢又唔会将啲嘢注资落去噶，系咪啊？ 你咪当佢买架车啊？ 系威嘅。 买条女啊，咁样咯。 系威嘅。 吓、啊，即系话俾人听， okay. 喂，我有间香港有间上市公司，咁、嗯、OK 噶，冇问题噶，系、嗯、嘛？最多佢三亿买得翻嚟，或者五亿买得翻嚟嘅，佢唔喐嘅，咁佢都有五亿嘅嘢喺度啊。吓、 okay. 啊，咁下个位佢又可以卖俾人嘅啫，系咪先？ 嗱、 okay. 啊，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喂，我买咗个 number 翻嚟先好过冇啊。好多人都系咁。咁、嗯、但系当然呢几年 会唔会安全啲咧？ 咩安全啲啊？ 即系譬如喺我系大陆佬啊嘛，你话大陆佬吧，我 会佢会觉得系嘅、 啊。其实咧， 其实咩安全先？ 即系譬如我又真系将一啲国内唔方便出嘅钱。啊，咁 啊会，咁啊一定会嘅。 仲有一样嘢咧，借贷咧， 梗系会啦。你系上市公司啊，借钱啊， 因为早轮有一间喺德国嘅中资机构噶嘛，系卖鞋噶嘛，好似系。 系啊系啊， 跟住咧佢就系突然间成间人走咗路啊嘛，佢就要上咗市先，跟住攞个上市公司嘅名义去问银行借钱。 因为、 啊、一借就走佬啦。 因为银行都识睇㗎嘛、嗯、即係譬如阿牛你问银行借嘅银行都问你会有咩抵押先你冇嘅咁样我坐你都傻啦。咁我有啲公仔纸俾抵押嘅咁梗係 ok 啦你有砖头抵押梗係最好啦。嗯、 但公仔纸其实基本上抵押嚟讲係好危险㗎喎其实某程度。 咁你睇下点样困嘅银行嘅啫。 ok。 睇下点样俾银行睇嘅啫。 喂呢啲古仔多唔多呢 即係多到不得了啦直头。 佢一两个嚟听下啦的唔喺度我就识问呢啲嘢嘅就讲真。 佢个例我惊佢举嗰啲唔啱 number， 你嗰啲 number 咧咪濑嘢咯。 唔使，你嗰啲唔好讲嗰啲 number 咪得咯。 即系譬如系 诈骗嘅嘢。 近排有一只好多人俾人困咗啦，就只931啊嘛，咩中国天然气啊嘛，吓咁啊又升到爆灯嘅。其实好早知噶啦，呢只嘢点爆灯法咧？咁佢由即系个零即系几毫子啦，咁啊一升咧就升到3蚊，吓跟住3蚊咧就俾人斩仓啊，怼到得翻1蚊。怼到落好似8毫几子，跟住而家就毫半子嘅，即系起码高喺顶位咧已经跌咗一半落嚟嘅。咁其实我哋呢行咧就一早知只嘢会炒噶啦，咁但我冇买，亦都冇喺 Facebook 上讲出嚟嘅。最最最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同我讲嘅，或者系我知道有一班人揸咗货嘅， 你知唔知系咩人啊？一班一嗰班人揸咗好多货。 咁你都唔够讲嘅，咁应该。 咁又同我讲话，你买啦，得噶啦，咁样。 咁、啊、 你估嗱，你唔好理系咩名啦。 OK。 嗰啲系乜嘢类型嘅人咧？ 社会人士咯、啊。 啲叫咩叫社會人士？ 黑色嘅社會人士。 唔係唔係，白雪雪你鍾意嘅人士嚟嘅。 明星？ 係啊。 我搵搵明星代言嗰啲。 一啲靚模。 OK。 一啲靚模。 咁我話。咁緊計得啦。 即係廿歲鬆啲嘅咋。嗰成班呢就買咗好多嘅。咁、佢上面嗰啲經理人呢更加買得更加多嘅。咁話喂點解你買喂呢隻啊邊個同佢講就一定升。咁嗰陣時真係升好犀利嘅。幾毫子上一蚊啊一蚊上兩蚊啊跟住去到高位兩個幾呢就同阿牛你頭先一樣啦。食咗第一陣、第二陣呢你發覺又係真係好順。 好順啊。 跟住喺上面嗰度呢嘩底褲都當埋。跟住就俾人斬落嚟啦，跟住就一幕鋪嚟噶，好多呢啲嘅，日日都會發生。 但係佢即係昆你嗰啲，佢要揾個代言啊，即係譬如嗱，阿耀尊你相信我㗎，譬如我有個 number 啊，聽翻嚟嘅，阿耀尊試下買啦，咁嘅形式嘅啫，其實 係啦係啦，好多咁嘅形式嘅，即係譬如阿牛咧，社運界有啲躲嘅，我發覺阿長毛原來有錢嘅，不如咁講， 不如有第二個啦，阿蕭若元啦，好唔 好？蕭若元又係社運界嘅，又係有錢嘅，咁我就同你講啦，喂阿牛咧呢只得，咁你買咗，咁我開頭梗係俾甜頭嚟㗎啦，係咪先？跟住。我唔係叫你同阿蕭生講、 啊、 但你自然你譬如接觸都捉得多阿蕭生嘅、你會無端端同佢講咗㗎嘛、喂呢隻真係掂 係呀要同我講呀咁樣 係呀呢隻真係掂呀咁阿蕭生會發覺咦牛都賺到錢喎、 啊。 咁梗係真一定掂㗎喇喎係咪好易執㗎喇喎咁佢又會攞一啖。其實所有嘅嘢呢個世界股票市場可以困到人嘅嘢呢基本上都係差唔多一條半條嘅formula啦啫。 貪心啫。 就係貪心嘅啫。 但係講真的。你投資都係貪心㗎啦講真 的。就係咁啲 嘢。好最緊小弟係咪可以講下要擁有啲咩股票㗎呢度先。 我講講。 我擁有少少700啦係先。喂我80蚊入㗎喎。 係啊。 喂我都係貪心㗎啫其實冇成條。 係貪心係冇罪嘅。 係先。 貪心係冇罪嘅。 咁我點知邊啲係坤我邊啲唔坤我先講真的。喂你 人知㗎。 你用一年時間兩年時間睇隻股票喂 ,sorry 喎、我哋作為股仔是不是 是的 我怎麼有可能跟你做到你沒有一年兩年而已 所以即是買大的怎麼都好過買小的即是你問譬如騰訊你需要有個譜啊是不是同埋你係用開佢嗰樣嘢嘛所以巴菲特成日咁講囉佢飲 Coca-Cola, 佢咪買 Coca-Cola 囉、因為佢起碼佢知道買緊公司係做可樂佢日日都飲住佢知道發生咩事嘛、你買嗰啲8078嗰啲佢都唔知道做咩嘅 電影啊嘛我睇電影㗎咁某程度佢啦即係最簡單啦譬如咁假設我要買一隻3D 係咪叫 3D 國際係咪叫乜鬼嘢佬啦咁我有睇佢哋拍嘅戲㗎嘛咁我都睇嘅咁我咪買囉 喂 我都用返我買騰訊700嗰個方法咋嘛我買聯想因為嗰陣我都係買過我條個手機聯想你都知啦係咪先喂都係咁㗎嘛我用嗰個用我咪買囉我睇嗰度係我咪一樣如果譬如佢個股價係會唔升嘅或者假設係坤我要用假設啊今日俾人告或者喂咁我到點知啊我真係點知啊 你係唔知 呢個方法係冇用㗎其實 但 係即係話我自己用開嗰樣嘢原來買其實係冇用㗎喎。 啱你啱。 巴菲特都係坤你㗎某程度。 佢你可以咁話佢係好彩。你係唔好彩啦咁樣咁講啦。但係即係甩嘅嘢就冇得講嘅有時候。即係咁講啦即係譬如你又要睇下你係用嗰樣嘢啱你係睇嗰啲戲啱 ,ok, 冇問題你發覺嗰啲咩肉蒲團好好睇。咁所以你去隻股呢就應該會好多肉蒲團呢就應該會升啦 係啦 啱嘅冇問題。 因為見到個票房啊某程度。 但你又諗少一樣嘢啦即係你700嘅嗰個係馬化騰啦你聯想嘅嗰個係柳傳志啦。 你知 啦。嗰隻嘢個後面係蕭若元啦。咁我 level 就爭好遠啦大佬。咁如果啱㗎你話嘩你睇個 3D 肉蒲團好好睇嘩個票房好爆。喂咁呢間公司真係好得喎但係如果呢間公司係不斷咁樣 3D、4D、5D 肉蒲團半年做一次個票房又爆嘅咁佢點㗎係 咗 但係嗰個係蕭生㗎嘛 嗱 你知道佢唔會爆佢爆一鑊跟住十年之後再爆第二鑊㗎咋嘛 唔係好似上次最買得嗰套又係肉蒲團囉 咪囉 爭啲囉 咪係囉咁所以你要知道即係雖然你買個 product 係好但你又要諗一樣嘢嗰個 product 可嗰個產品會唔會係可以一個好大嘅持久力啦即係譬如咁講如果巴菲特飲可樂嘅所以買可樂佢飲飲發覺咦可樂唔好飲嘅百事好飲啲佢轉咗百事佢都會沽可樂買百事股票一樣咋嘛 你發覺個 3D 肉蒲團啲幾好睇喎，得喎、你買咗之後，你發覺嗰咁耐都冇另一隻肉蒲團出嚟。 唔係，都跟住其實某程度，如果吸引我買，假設咧，我冇都係冇買啦，冇持有呢啲股票啦。啊，而家 OK， 佢跟住就出到一路向西噶，咁某程度都唔係太差噶個票房。 但個票房都差過肉蒲團啊嘛，跟住就係冰凍俠啊嘛。 咁啊瓜得啦， 咁你就知道就係瓜得啦。嚇、okay ，咁佢又咪瓜得俾你睇咯？係咪真係直接瓜得？ 咁呢樣嘢其實都係風險嚟嘅啫。 一定有嘅、 啊，因為某程度我都深信老少水都想賺錢㗎。 即係譬如喺裏邊，你當初買騰訊7008蚊咁樣，咁、如果只 QQ 越做越衰，你又用 QQ 㗎啦，係、咪？你發覺你 QQ 裏邊嗰個羣組越嚟越冇人嘅。越嚟越少人用嘅， 咁我唔用啦。 咁你都知啦，咁你就唔用 QQ 之餘，你就沽埋佢啦。 系咯。 咁所以你自己變唔變通嘅啫，係咪先？咁啊，所以個老細係好緊要。 其實我覺得始終唔關你貪唔貪心嘅事㗎，講真。 人一定貪心，你唔貪心、做唔成 嘅。我買乜嘢我都會貪佢賺啫，唔通我買個股票係唔賺嘅咩？ 咪係咯，唔通係啱啦？呢個係即人類嘅原始最原始嘅動力嚟嘅。 即只可以話我。聪唔聪明嘅啫，讲真。 系啦，即系如果亚当夏娃，如果你信耶稣，亚当夏娃系唔贪心嘅话咧，佢唔会食个禁果啦，又唔会有今日嘅人类啦， 系咯， 系咪？如果亚当夏娃真系完全唔贪心嘅，因为上帝俾晒衣食住行佢噶嘛，好似话，我唔知 啦，系啦，俾有啲蛇嘅卵噶嘛， 吓随便食噶嘛，佢真系随便食完食饱就算啦，咁样冇事发生嘅呢个世界。 即系你可以点都得，就唔好要功能提名啫嘛， 系啦， 类似咁样啦。 你要嗰只普选，你觉得 OK 嘅，冇问题噶，而家唔使瞓街噶。你又 要公民提名啫，你就攞咗禁果叫公民提名， 系啦， 跟住就要罚你落地狱，唔系落人间啦，喺痛苦地里边生孩子啦，咁样啊？ 咁又唔使落金钟啫， 金钟嘅 旺角啫， 唔使生孩子嘅， 系啦。 我哋系有啲人生唔到孩子啫 ，OK。 咁所以如果你话你追求得多，人系要追求嘅，人系要不断咁样追求啲新嘅嘢或者系高层次嘅嘢，依样嘢系啱嘅。 嗱，咁你当我一个系其实嗰啲股票嗰啲，我梗系错过啦，错老阵添啊， 吓。错咩过啊？你成日都炒。 我有查，我唔会唔承认嘅， 系奶奶地啫， 奶咗。喂，讲真，我点样可以预计得到、睇得到嗰只嘢系会即系可靠咧？嗱，我唔阿耀珠，你唔系下喺我隔篱，咁如果譬如我 好长时间， 我叫做好好，因为我识得你啦，识得大师啦，咁呢几位都叫正气啲嘅金融评论员啦。但如果我靠睇无线又好。捞又好咁样，喂，我点知佢系咪坤我啊？喂，佢系先， 我系唔知噶，佢你系最到最后先知噶。 其实某程度我系做紧功课噶，我嗱记住先吓，我系做紧功课，我睇紧你个你嗰、那个嗰、那个评论节目金融啫，咁我系做紧功课，咁我随住啲功课呃够你嘅，唔系 sorry 唔讲错噶，呃你嘅咧。咁点算啊？ 会， 咁点算啊？ 好多都系咁样噶。 阿叔嗰啲， 咁点算咧？咁冇办法噶，一系你就唔好睇。因为唔好睇，你又发觉 我 又 炒啊嘛， 系啦，我又做唔到功课咯， 系咯，我唔识炒啊嘛， 吓咁如果你话，我又如果我睇咗又惊俾人困，但系我唔睇我又唔识， 系咯， 咁咪有 你边路我哋行下先， 应运而生嘅咪叫资产管理咯， 喂食水有心。 咁係咁样㗎啦。 大佬你清楚啦，我都可以，我都知啦，係咪先。 咁咪应运而生嘅就话喇牛，你又唔識睇咗你又驚俾人困咁样，你俾嚿钱我帮你搞，跟住你又话。 资产股你都会喇嘢㗎嘛。 即係亦都当然。 清楚啦，大家都清楚其实。 明白，资产管理都会喇嘢。 股票价格。我 想所以。所以呢啲嘢係冇乜包生仔嘅，咁你睇電視嘅，咁你聽啲股評人講炒 number 嘅，真係即係講真啦，十件輸你九件啦，股評人都可以俾人困㗎，成日都俾人困㗎。 我唔覺得可以，可能要專都俾人困啦， 唔係喺度困大㗎啦。咁但係你點樣睇呢？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即係譬如你當日蒙牛，係咪蒙牛呢？唔係霸王， 霸王 咁樣。嘅港交所嗰陣時係都係好似係李小教，我冇記錯嘅話，佢講一句好唔應該講嘅嘢，即係好多股民就話啦，就係喂你霸王點可以咁樣㗎？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嘅嘢，跟住港交所人出嚟講就話咧，你哋啲股東咧，你唔做功課，即係話啲股東唔做功課嘛。咁嗱，譬如阿牛你買咗霸王，跟住霸王嗰嘅即係咩，即係洗頭水出咗事。你點樣做功課呢？ 係囉，我點會知佢出 因為佢出事就係、 唔使講呢樣嘢，講個新少少嘅 ,ok, 康師傅 ,ok, 嗱而家咪話盛傳佢可能有唔用得嘅 嘅食物油嘅， 係啦、 啊、喂咁即刻個股價都冧咗啦，其實 係啦，如果啱啱啱牛你買咗康師傅， 我點知咧 個股價跌咗落嚟，跟住你又同我講，喂姚姐，喂我買康師傅，唉我諗住得啦，嗰啲面我又食嘅， 係、啊、我就真係真係食過，我真係食過，你知啊， 咁跟住我做足功課啦，我真係覺得佢幾好食、 嗯， 應該我覺得好食，人都覺得好食、啊，就好多人買嚟食，佢就一定有生意做啦。咁我又話你未做齊功課，咁做齊咩功課？你係咪要去拎嗰碗面食之前，拎去個化驗所嗰度？ 咁呢啲咪成本，我點會做啫？ 化驗過。 我即係呢啲應該某程度應該係姚尊先生你作為一個金融評論員，你講呢隻股票嘅話就唔該，你應該你做，但你都唔會做噶。 嗱，因為呢樣嘢牽涉好多好多嘢、 嗯， 牽涉啲咩呢？就係話嗱，譬如上市嗰陣時候咧，啱啱上市，譬如康師傅啱啱上市嘅，佢、嗯、招股書佢係會做嘅、 嗯， 即係嗰個嘅產品嘅品質啊，哦係花生油嚟嘅，係咩係粟米油嚟嘅， 食用油 嘅得㗎啦 ，OK 點有曬一啲嘅。化驗所嘅報告嘅，嚇、 嗯、 咁、啊、但係上市之後 咧，係咯係咯係咯， 佢就唔使做啦嘛。 係咯，買強固點算咧？ 係啦，佢上市嗰陣時真係花生油，但係三年之後變咗地溝油，佢、唔會話俾你聽噶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呢個係個商業道德嘅問題啦，係、個道德嘅問題啦，因為你唔可以將個責任賴落去阿牛你嗰度噶嘛。 係啊， 咁、你冇理由食個方便面。食之前，你一個月之前拎去個化驗所，拎翻十使翻十幾廿萬去驗嗰隻面噶嘛？ 我咪一兩手，大佬幾千蚊。 咁但係而家個社會道德嘅淪亡到就係話，如果冇咗台灣嗰個事件， 強冠嘅， 咁你諗下，譬如假設康師傅真係用地溝油啦， 啊假設啦， 係啦係啦，康師傅都唔會話俾你聽噶嘛。 嗯 系咪？呢啲系要爆咗出嚟、你先知噶。 系有啲有心人，等住 check 先知啫，冇情况就。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呢啲有心人，依喺呢个世界上边，亦都唔算多噶嘛。佢、唔会有心人去窒佢逐样逐样嘢同你 check、香港就有个消费者委员会，有本选择月刊。咁、但系选择月刊都系好薄嘅啫， 系咯， 一个月出一次啫。吓，佢验得嘅嘢都唔多嘅。咁、所以呢啲你冇得估嘅。商業道德係淪亡咗㗎啦 ，OK， 淪亡咗好耐㗎啦。 咁我點睇啊？以後睇一隻股票，我點睇？點睇？ 嗱， 難咧， 係非常之困難。你係要有一定程度嘅幸運，你亦都係要比較熟悉個管理層㗎。因為個道德淪亡到喺邊度咧？你同個老細講嘢咧，你若莫會 feel 到嘅。如果你識得嗰個人， 我仲要識嗰條友， 係你要係有個唔係話傾過偈一兩次或者街撞， 點算？ 係啦，或者係撞到一兩次咁樣，你係要搏，你係要真係要識嘅嚇、有啲公司老細、民營企業老細，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完全係賊咁嘅樣嘅咧、 蛇頭鼠眼嘅， 蛇頭鼠眼嘅咧，尤其是而家當然啦，你要知道即係做食類一定係好易出事啦嚇，咁、你咪要避開呢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避開曬就冇咩好買喎，嗰啲衣食住行又係最好嘅股嚟噶嘛、理論上係咪先？咁你點樣可以避開，或者係點樣可以唔使中咁多招呢？咪資產管理囉，基金管理囉。 又都講咗一樣， 你係要假設個基金經理係識得個公司老細，你知道佢哋係深交，亦都係經常保持聯絡，你覺得佢係咁嘅人，你咪攏埋去囉，係咪？ 人心隔肚皮呀、姚尊兄。 有部分投資者就會咁樣，好似你咁樣，喂，我輸嘅，我買咗康師傅，我輸嘅係我嘅事啊，都係輸喺自己手，我打死無怨。有啲人就會咁講，就話，唉，我都係唔好啦，我成日都賴嘢，頂你，我買洗頭水又買咗霸王，食公仔麵又買咗康師傅，出曬事嘅，我俾個基金經理啦，基金經理輸咗，我都可以鬧，揾個人鬧啊， 或者走啦 嚇，或者揾個第二隻啦，咁有第三種人嘅直頭掂都唔掂啦，即係乜鬼基金佢唔會掂，股票唔掂，唔會掂啦，香港好多呢啲咁嘅人， 咁嗰啲咪輸，嗰啲咪俾通脹蝕曬咯， 咁係噶啦，冇辦法噶啦， 佢息又低而家。 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嗰個商業道德，而呢幾年裏面呢，嗰個尤其是上市公司嘅商業道德越嚟越低呢，即係某程度上係關港交所事嘅，因為佢冇咩話好 執行嗰個嘅道德規格。 但係其實港交所把關把得唔錯㗎啦，係咪啊？等下仲係 已經差好多 啦。好似姚專興咁樣，你有你而家即係講緊某隻股票，要即係問你持唔持有啊？唔止你持唔持有嘛，仲要睇下你老婆有冇持唔持有啦， 冇用 啊，你老母有冇持唔持有啦，你老婆嘅老豆有冇持唔持有啦，咁樣。 呢個執法嘅能力。如果係可以去到今時今日嘅差佬嘅執法能力嘅話呢、就好多啦。係、啦，即係一下唔對路，我發覺你有啲懷疑嘅，一個警棍中埋佢嘅， 就拖埋暗角。 咁但係港交所就唔會㗎嘛、港交所係咁光明磊落嘅地方，冇暗角㗎嘛、總之我發覺你係你間上市公司好似頭先咁講嗰啲坤坤地人嘅、但係呢啲坤人嘅手段呢亦都係你情我願嘅某程度，即係話我間公司會做啲乜乜乜，會好勁嘅，牛你買啦，跟住你買咗之後咧，我斬咗落嚟嘅，咁呢度某程度上係你情我願噶嘛，你又信我，我又坤你， 係咯，喂， 但係如果我唔坤你，你又會覺得我個股價又會升，你又會自愿地買噶嘛， 咁我冇得好講啊，大佬， 嗱咁呢啲， 我俾個騙子呃跌錢黨、期貨黨，我都係你情我願 嘅， 大佬， 係啦，你可以咁講，係你情我願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 咁佢坤我得㗎啦。 如果其實港交所應該係個執法能力強啲嘅話咧，如果某一間公司做咗一啲嘢係牽涉到商業道德嘅、即係譬如你同人講譬如康師傅為例，康師傅當然佢而家會講就話、我唔知道原來啲地溝油係咁有問題。 我都入翻嚟嘅啫嘛， 我以為啲地溝油係 O K， 我 入嗰 啲油 都係入翻嚟， 入翻嚟強冠嚟，我點知佢我點知佢地溝油咧？ 如果你嗰個嘅 regulation 係個規定，執行呢個嘅規定個團體係執行得好緊嘅，我唔理你係知唔知、我假設你都係真係應該係為咗慳成本咧。你咁樣做嘅話呢、我直頭停你牌，咁、後面側邊嗰啲上市公司就會嚴謹啲啦、但係呢個嚴謹程度係零㗎嘛， 作為龍頭大哥密記啊， 係啦， 喂大佬出呢樣嘢一又唔使停牌㗎喎，就頂咗個股價跌住㗎咗， 所以 講真，呢啲某程度已經係良心企業啦。講真，喂，佢有咁啲咩兒童基金嘅乜鬼嘢都有嘅喎。喂， 啱 一樣規，咪一樣。 所以你呢啲係避無可避嘅。你因為去到個商業道德已經係非常之沉淪。如果你去到上市公司嘅商業道德嘅話咧，因為牽涉個錢個量太大咧、因為你普通你唔係上市嘅，你都驚，譬如樓下茶餐廳，亦都驚，如果用地溝油俾人知道咗，冇人幫襯佢，佢、又會執得㗎啦嘛，係、咪？但係上市公司嘅話，我理得佢執咗啊，執鬼咗之後，我仲係緊上市公司，我個殼都值翻幾億嘅，我理得佢啊，係咪？咁所以牽涉到上市公司嘅話咧，其實個商業道德嗰個情況咧，係要執更加高啊。咁但係冇辦法，冇辦法， 其實全世界都冇。 我哋港交所唔係美國係高啲嘅 ，OK， 美國係高啲嘅。 咁呢個點解麥當勞唔停牌咧？ 麥當勞嗰度係衰緊，係亞洲區啫嘛。 喂，大佬，冇公司唔使負責嘅咩？如果某程度道德高啲，咪都停牌啦。 如果你佢喺美國衰，我諗佢要停啦。 OK， 嚇、咁佢喺亞洲，佢都係俾啲亞洲豬食啫，冇乜所謂。 真係最慘啊！作為亞洲人真係慘。其實麥當勞真係作為中國人好慘，香港人仲慘。 嗱、如果你遲啲我即係喺節目裏面講到啲 A 股咧，你會發覺嗰個上市公司嘅道德觀念咧更加低㗎啦。 OK， 咁你又會發覺香港其實都算幾好下㗎啦。 OK， 嚇、咁所以就去到上市公司嘅商業道德其實是一個好大的 issue， 喺美國喺歐洲好大的個話題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咧，香港咧基本上唔係一個話題嚟嘅。好多人都會好似阿牛你咁諗嘅，真係嘅。你買咗去康師傅，跟住衰咗，你會話我唔好彩咯。我唔好彩咯。 我唔係㗎，我就覺得眼光唔夠㗎啫。 咁樣，哎呀，如果我當日買咗旺旺，哎呀，旺旺未出事，或者冇人知道佢出事，咁咪好囉。咁好，香港人好鍾意自我安慰呢樣嘢，真嘅，即係唔會訴諸於一個嘅法律或者法治嘅幫你攞返個權益。 即係啲八零嘅買咗八零嗰啲咧，即係話，哎呀，我唔睇三 D 肉蒲團咪冇事咯。 係啦，係啦，係啦，我唔鹹濕，我就唔會買佢，我就唔會出事啦。咁樣係會嘅，係會嘅。咁、 okay. 最後咧，亦都多謝翻啲網友啦，即係因為而家 Vector Finance 嗰邊都幾多人參加，咁啊非常 夠唔夠25個？ 35個，差唔多啦，差唔多， 差唔多啊！你冇可能超過35個，真係 冇可能，冇可能 咯。 咁啊，多謝你啦。咁就我同阿大師都夾緊㗎啦，即係啲 member 裏邊咧，可能遲啲會有啲free 嘅 seminar 俾翻你哋啦，即係因應住個市況啦。咁同埋即係睇下場地啊，各方面嘅嘢啦。咁亦都有人問就係話，我喺 Facebook 裏面嘅自己友會唔會少咗留言啊？咁啊唔會嘅，但有啲敏感啲嘅 number 咧，我會喺翻嗰個 member 個 group 出翻嚟嘅。譬如咁講就係話。 其實幾日前我整咗隻美麗家園嘅1237嘅，咁我喺冇喺自己又講嘅，因為嗰個 number 係比較敏感少少。咁但係又好好彩咧，即係 touch wood 好彩，隻美麗家園由8號幾升到9號幾，只成蚊啦嚇。咁所以就係有啲敏感啲嘅嘢，即係正如頭先我當日網聚都講，就係話有啲敏感嘅嘢，我唔方便咁 public 咁公開擺自己有咧，我就擺翻喺嗰個圍內個 group 裏邊嘅。咁依方面你 會唔會呼籲下啲網友唔好將嗰個圍內個 group 嗰啲資料公開咧？ 嗱，佢都系公開，但唔好壞我寫咯。 OK， 嚇，即系我寫咗啲嘢俾阿牛你，你唔好壞我寫俾你，你自己去拎出去。 嗰個谷係咁樣嘅，或者可唔可以話？我係啊但你要不如幫襯一家 finance 啦，咁樣啦，即係交個廣告內啦，不如 嚇、可以咁講啊。 即係起碼都咁樣啊，講真。 係啦係啦係啦，即其中嗱，嗰日網主都講，其中我係開一家 finance， 其中一個目的就係話。保障翻我同阿大師嚇嗰、個唔係私隱嘅嗰個風險啦嚇，咁、有啲嘢唔公唔有啲 number 唔想公開或者唔想講得太白嘅話咧，我就唔會喺自己有個講，而喺翻 Mega Finance 個專用個 page 嚟講翻咯。 OK， 都公道喎、其實講真 係、因為我哋危險嘅真係， 仲危險添， 危險嘅 負風險添，咁計 有風險嘅， 更加要俾錢聽啦。 多謝大家，仲 anyway 真係好多謝大家，因為而家個反應都非常之 多謝嗰35個人啦，34個就冇三 十四個係。 34個啊，加35你34啊， 加多一個就爆 噶啦，系冇听噶啦，我即系咧俾人拉。 好啊，咁啊，等我去完旅行翻嚟，下个礼拜再见啦。 手信啊， 好，拜拜。 做人嘅嘢系要咁噶啦，即系曹仁超话斋，要顺势而行啊嘛，大佬。 个波真系好快， 即系我睇慢镜头，哇，个波都好似唔系慢镜头咁样，真系快到癫啊！真系，真系唔好意思。 其 实点解嗰个师出倒挂助攻？ 佢唔系塔 Q 嘅咩？ 我有睇， 唔系塔 Q， 系倒挂助攻。 即系啲重播好似佢系 挂助攻， 佢咁样挂落去之后。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gger 先啦，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